曲倾斜，静静安歇，月儿圆游，你乖乖呀啊啊，抱啊抱，风铃呀，琴声，鸟儿轻唱，远处谁在喊？见了彩虹，惊了云朵，我一声归歌。 留下话一个你啊，先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 然早晨瓶中沙，小小冷淡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美丽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

担心，走累了自己向自己抱紧，把眼泪藏心里，听惯冷言冷语，也曾经被梦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找一失恋后

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无缘又不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啊。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，这是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、啊、我要让全世界都清醒，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唯一真正爱着你，真爱着你、哦哦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'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. You said I couldn't do. Ooh, this one's for you. Ooh, this time next year I'm gonna be stronger, a little bit taller. Top is my only fear.

上的成长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生来就浪漫，一生就能发光，年少遍体鳞伤。 Closer and closer. to go。

的棒棒糖。 Come on.